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你一隻歌听到心冚冚，扭扭条腰即是真腾腾。随之把腩肉吞上吞落俾人人，个个有搏命斗技扭下几云云，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吟。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我覺得點解有好多人呢即係咁大反應呢對民主黨，其實你都要理解一下我哋而家嗰個政治局勢係點咁嚴峻嘅，即係如果你話出面係刀光劍影啊，係咁 tense 啊，喂大佬，你要知道而家搞緊國歌法，一地兩檢就砌緊啦，係咪？跟住之後，你仲要而家講到連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都唔講得喎。跟住你同佢笑騎騎，哇！一見到佢咧，就真係十熟九頭啊！張文光嗰啲真係，我見到有張相啊，好嘢噶！你睇下呢張相真係啊，即係你見到個樣，即係隻手好似摸佢攞油咁樣樣喎。 你講嘅啫， 即係哇！呢張相好核突嘅，其實係嗰種即係親近權力嗰種興奮啊！即係尤其喂，你會覺得喂係咪精神分裂啊？你唔係同佢砌緊嘅咩？喂，你而家連一黨專政都唔講得喎、啊，而支聯會本身係你民主黨裏面老一派核心嚟嘅，係你嘅本嚟嘅。而呢樣嘢佢都否定你嘅時候，你見到咁嘅特首，你唔將呢樣 address， 然之後你同佢笑騎騎，咁你對於支持者，你諗下啲支持者點諗先？即係我覺得係咁樣。 不过可能民主党嘅支持者同我哋 冇咁嘅要求啊嘛， 有少唔同嘅要求嘅。 如果我哋系民主党嘅支持者，咁佢 我就觉得民主党嘅支持者支持得民主党嘅人咧，喺呢啲问题上边咧 ，to be fair， 未必系好似我哋咁大反应。 或者你要谂下你啲盟友啊，系咪？即系譬如你话。 咩盟友先？ 盟友就係即係民主派啊，其他政党啊，公民党啊。 咁你喺个比例代表制里面有唔同政治倾向，有啲激进啲，有啲温和啲。我唔係帮佢讲说话，我而係嘅意思就係话，可能佢嘅支持者觉得咁係好个人呢，唔出奇㗎喎。喂，呢、這个世界一样嘢我讲咗好多次㗎。有咁嘅群众就有咁嘅领袖。如果我哋相信社会学嘅结构功能学派嘅话，即系咩？存在有合理性噶嘛？系咪？喂，咁我哋睇开啲噶咯噃。 唔系，我知呢、這个 你又冇咁上心。喂， 呢、這个 你唔系佢嘅支持者啊嘛。 系 我俾你嗱，你喺新界东，你有冇投林卓廷啊？ 我知 咪系咯，你投长毛啫嘛。 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即系嗱，呢啲嘢系咪需要去做嘅先？呢啲系咪 咁？佢唔系俾你睇嘛？你唔系佢嘅群众嘛，哥。我唔系帮佢解释啊，我只系话个现实俾大家听。 嗯， 喂，佢嘅支持者系觉得咁系几好啊，都唔顶嘅。喂，老实讲，你扫我 Facebook 个 friend 系冇意思噶，系咪 ？Facebook 我有 connection 嘅人，全部都系比较 radical 啲嘅。所以你用呢一个嚟观察嘅民意，未必系准确嘅，系嘛？ 嗯， 喂，同埋你真系谂深一层。 阿達唔係講得錯曬嘅，我覺得佢話咁肥佬禮，喂，比佢多百幾二百倍，咁條數點計啊？有， 即係我又唔係針對捐錢嗰度啦，即係其實你起碼就係話嗰個。即係你自己所堅持嘅嘢，咁啊 ，Jax 到先啦。即係尤其 咁唔係啊，林鄭講話唔准講結束一黨專政，咁係譚耀宗。 係，我知。 人大常委 嚇，咁、啊、即係你唔係咁喂嗱，你諗下啦，佢哋而家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應該借呢個 occasion 俾個 ultimatum、啊、林鄭譚耀宗講嘅嘢，你認唔認數先？ 係。 是不是代表你意思先？ 而且佢唔係林鄭到時到後又射咗落去，呢啲係選舉主任決定㗎啦。呢個就係咁多嘢㗎嘛。 佢射完啦， 即係呢個就係佢嘅責任。 唔係你每次走出嚟，你係 address 佢嘅時候，佢翻落嚟都係俾呢個答案你嘅。 佢合法合憲嘅。唉，呢個選舉主任佢做嘅嘢完全係跟 你立場啊。你政府乜嘢立場啊？你唔好拖推落去一個咩 D 一啊 ？D 四 嘅 level 度啊，大佬。啊！俾阿劉世良做中央政策組嗰陣時候，嗰、那個 跌落 級位更低啊！ 一個月十一二萬嘅啫。 哇！你講十一二萬，你覺得好少啊？屌，大佬香港好多， 對於佢哋嘅 rank 嚟睇嘛，即係佢咁樣樣啊嘛。咪你諗下，喂，呢、這個選舉主任做咩決定，係全香港人都唔知嘅，你信唔信啊？ 文章都差唔多啦，嗰、那個 part， 但係我又想 address 翻咧結束一黨專政嘅問題。一如我哋所料，結束一黨專政，其實呢一支旗係繼自決、港獨之後再延伸。 我知係呢、這個係， 喂，呢、這個係好危險。 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係第一次？ 我點解嗰陣時候咁緊張就話喂燒基本法，我哋要頂？ 嗯， 唔係在於嗰個係咪道具嘅問題，而係在於喂你越踩越埋啊！嗰啲已經係我意見。同埋言論表達自由嘅一部分嘅嘢嘅時候，我、啊、有冇搞錯啊？ 即係嗰樣嘢據你爭喎、啊，大佬。尤其係即係我見到阿昌又好啊，你都有見到唔知另一個邊個咩文啦、啊，係咪就喺度講？喂，結束一黨專政，喂，其實你自己共產黨都唔承認嘅喎、啊，我反對一黨專政有何不可啊？ 應該係咁講，當年共產黨。啊对住国民党嘅时候，呢句口号我哋照抄噶嘛？ 即系等于而家 我抄你共产党，当年话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啊！ 系啊，啱啊！ 屌有咩问题啊？讲嘢你真系，我长毛话斋，你喺度讲嘢。 第二样嘢就系话， 我识鬼呢句嘢啊！ 唔系共产党其实系用谭耀宗把口真去试香港人嘅水温啊嘛，我哋而家咁样就叫大反应，但问题我哋点样将呢一个反应传递落去民间嗰度，令到大家意识到喂，原来共产党系喺呢一方面步步进逼，呢一个系有难度噶嘛。自从姚松炎败选之后， 你谂下佢一狗噏呢一句说话就真系狗噏啦。 嗯， 即刻啲 media follow 嘅时候，第一个出事嘅人就系梁耀宗。我哋翻去讨论下，喂，后期佢兜啦，就话讨论下究竟我哋点样回应嘅形势啊，大佬。但如果你点样回应嘅形势，点样讨论？ 唔应该讨论啊， 唔使讨论啦。 唔系咯， 你应该公开讲呢句说话，我哋嗌咗廿几年。 系啊 ，party line 嚟嘅呢个系最 呢个系我哋支联会嘅五大纲领之一。我哋要话俾群众听。在这个问题言论自由的问题上面表达意见自由的问题上面我们不能够退让啊大佬。 是啊你现在你说你。 喂现在共产党掟条鱼利给你。喂你真是上吊。喂这个紧要过三万元是吧大佬。 嗯。 你问我啊。 是啊。 不是紧要过三万元收不收林郑月娥捐款啊你问我如果讲层次来讲啊。 是啦。 喂大佬。我哋捐咗九窿噶啦，已经好多人。 然后再嚟咪范国威同莫乃光咯，即系喺传媒后面走去 讲。第一，嗌唔嗌呢个口号本来好闲，喺个记者会里边，我觉得个场合唔系好 appropriate 嘅。吓、啊，即系又唔嗌唔系，嗌唔通我每一次做大军阀之前，我哋都 结束党专政咯， 结束党专政。嗱，如果嗱你唔跟住嗌咧，你又扑街啦！我一锤窝落去，咁咩？傻嘅咩？喂，好似身有屎，心中有鬼啊！ 即系我觉得呢啲， 乜无端端喺记者招待会度讲呢样做咩？事前又唔倾， 系 乜搞乜喺度？ 即係丟人現眼，跟住又原來係有唔同意見嘅，俾人知道，仲喺記者面前眾目睽睽。唉，你唔早就做啊，大哥。喂， 其實佢 泛民主派，你應該諗一個問題就係，佢而家同你倒緊沙鞋，屌，全副身家倒落去，開咩啊？咁而家喂，大佬，我哋有咩籌碼，咪又同佢倒懟埋去咯？係啊，我嗌繼續嗌啊，你係咪 DQ 曬我啊？你點一國兩制啊？ 泛民本身即係 你唔夠膽同人哋玩沙鞋。 你覺得梁耀忠係咪咁蠢咧？其實 梁耀忠啊，不嬲都好騰噶啦，我都唔知點解以前佢係托派嘅，屌真係托派好激進，咁啊佢係同阿長毛啊、岑建芬啊，甚至乎劉山青嗰路人嚟噶。 但係佢點解突然間嗰日咁勇咧？即係呢個韓聯山上身 原則到尾嘅人嚟噶、啊，喂，梗係唔係啦？因為佢衰咗啊，喺個電台嗰個訪問， 所以佢上頭。 佢想補翻鍋啊，大哥！喂，佢真係真心咁講話，我哋去討論下，大哥。喂，我嘅理解，我睇完前文後理啊，我真係詮釋到你話係討論下，究竟嗌唔嗌跌咗一種專政嘅口號啊？我睇唔到話，我係討論下個形勢係點啊？ 啱啊！ 屌，真係有咩形勢好討論啫？共产党讲好多年噶啦，不能够结束一党专政，你唔好嗌呢个口号，因为你系反我啊嘛。 你就系咁样讲咧，你又俾阿黄之锋抽你水啦。喂，唔系你自己嗰个五大纲领嚟，系咪？你系咪要收到五大纲领噶？ 詹哥有写 啊，佢 Facebook 度写咗啦。 吓， 即系你咁样用啲反应性啦。 但系佢哋两条友都系50步笑100步嘅啫。咁人哋話唔係你燒個兼發俾你，咁你點噏咧？點？ 唔係咁嗰個係阿歐樂軒啊嘛， 唔 關佢事啦。即係你又搞錯啦。 O K O K， 即係呢個我覺得，喂，係好大鑊嘅喎，真係。即係同埋我覺得係要有據理力爭嘅呢樣嘢係。你就算你驚冇咗個位，你都要講。如果唔係嘅話，你俾啲支持者。 唔係啊，所以我一路嗰陣時候咁緊張，佢哋辯論嘅內容、表達嘅 message 做乜嘢，唔係淨係個位嘅問題。 个位系唔重要噶，但喺共产党眼中，如果你惊嘅， 重要系啦， 你惊就仲大镬啊！ 共产党睇到，原来你系为咗个位能够跪地弃猪乸嘅， 咁即系俾个位你就算啦，咁你就 OK 啦，你 我哋就输晒噶 啦。唔系咁， 你而家所以点解我话用沙蟹，即系话事 pat 呢个千王之王嘅剧情去谂就系、是，佢一同你斗大。你一定要跟啊！ 但问题你发现， 你唔可以冚牌啊！ 同埋三區補選嗰陣時，喂咁嗰三位嘅候選人，佢哋都唔係好強烈嘅，咁樣走去表達呢一種立場啊嘛。 咁咪睇穿你咯。 咁咪繼續咁樣上咯。 我從共產黨嘅角度，阿龍你係咁啊，咁你中啦， 係啊， 你喺度顧左右而言他，温温吞吞就中噶啦。你驚，我計到條數啦。咁我知道下一步點行。 但我覺得真係唔得嘅，即係你咁樣退落去唔係辦法嘅，因為你最後尾咧，第一共產黨嘅底線咧係真係會步步進逼嘅。你今日退 嗱唔緊要，例如話民主派有啲人，佢確實唔相信港獨嘅，咁你冇理由夾硬為咗激嬲共產黨嚟講港獨㗎， 唔係大過問 㗎嘛，係咪？ 唔喺呢一度 港獨啦， 啱啊， 係啦， 你唔係信自決嘅， 係 唔係真心誠意相信自決呢樣嘢嘅？咁你唔係因為刺激共產黨而特登講㗎，但係無論結束一黨專政又好，焚燒基本法係咪政制部分都好咯，係我哋做過嘅嘢嚟嘅。 係啊， 呢個亦都係表達到我哋泛民主派同建制派嘅分野喺邊度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喺邊度啊？我唔係叫你特登去抱屈人哋啊，亦都係抱屈一啲你自己都唔相信嘅嘢。即系你叫我拣讲港独，你不如打醒我好过啦。我系唔信，咁咪唔信咯，大佬。你一定要加埋奶口咩，大哥？我唔系因为怕共产党，而系我唔信啊。但系如果你系信中国民主系需要结束一党专政嘅，我怕咩继续讲落去咧？ 嗯， 即使你攞把刀行住我，我都会继续讲噶。即系你攞把刀行住我嘅时候啊！你咪吉死我咯！你估我唔会继续信呢样嘢咩？你净系得我一个人信呢样嘢咩？连你当年共产党未推翻国民党嘅时候，都系噏紧呢一句口号啦！屌你！ 即使我覺得啦，即係最正氣嘅做法，梗係據理力爭啦。但如果你驚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有其他辦法嘅。 有咩辦法啊，大佬？ 就係諗嗱，一黨專政咧，即係已經過曬時啊。因為而家大陸唔係一黨專政，而家共產黨唔係一黨專政，而家一人專政啊嘛。而家反對一人專政，我反對一對一帝專政。 唔係啊，你呢個講法， 你一軍啊嘛。 你呢個講法，你係比起。九十年代曾玉成喺龙门镇嗰度嘅辩解咧，系更加低级啊！以前曾玉成嗰个讲法系咁样嘅，你喺度支联会喺度嗌结束一党专政，其实系冇问题。中国共产党 唔系就系据理力争嘅做法， 系骂不到。 第一就系据理力争做法，同你 唔系 同你闹到大。 你听我插一句先，佢嗰个讲法咧系有少少玩文字游戏嘅。 系啊， 你有少少玩文 就系啊。咁但系你嗱，咁你系咪认啊？你而家你喂， 唔系你可以作为驳嘴嗌交嘅讲法，但系你其实都系避咗佢啊嘛。 唔系啊，佢直头嗰个讲法就系话，喂，你共产党1949年打下系领导8个民主党派搞多党合作制，咁所以基本上系冇一党专政呢一样嘢，系1949年结束咗噶啦嘛。唔系啊， 我知道，即系呢个咪就系阿昌咁啊，即系呢排写一篇文就系咁样样啊嘛。 嘥气啦，你咪又系同喺度帮佢喺度涂脂抹粉偷换概念， 哎啊、 民主多党合作制， 你都唔信， 其实就系一个包装嚟嘅。 嗰样嘢你都唔信， 唔系咯，你自己都唔会信，所以你呢两个答法都唔得。我嘅答法就最正统啦，吹啊，我系啊，你咪 DQ 我咯，你 DQ 晒嗰20几条友啊，睇下你大镬定我大镬。除咗我哋每人少咗8-9万之外。咁去第二度揾翻咯，大哥有乜办法啦、啊？ 唔系调，其实调翻转嗰个讲法就系你亦因为咁样，你更加要不断咁样嗌结束一党专政。咁喂，共产党如果你真系 DQ 晒佢哋嘅话，佢就真真正正自己承认一党专政啊嘛。 即系点解而家你要谂翻个大 picture 先，你要跳翻出嚟谂先。 即系话我一嘢笃中你噶， 系啊，所以咁多年 打中你嘅叫咩啊？小掩啊！ 我覺得嗱，即係呢一個咧，你要跳翻出嚟，你睇翻個大 picture， 究竟共產黨點諗先？點解佢要咁樣做？點解佢要將個底線獨步進逼先？就是、因為其實佢而家真係搞緊一個中港融合嘅大計啊嘛。而中港融合嘅大計就要將你兩制嘅差距本身喺香港即係、就是、可以講嘅，但喺大陸嘅禁忌嘅嘢咧，一定要係磨平曬，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如果连呢样嘢咧，你都可以放弃讲嘅话咧，喂，嗰样喂两制嗰个差别就好细噶啦，你变咗融合嚟讲咧，中港融合嚟讲咧，更加可以肆无忌惮咁做。所以如果你要顶住两制嘅话咧，你系更加应该坚持结束一党专政，系令到佢唔会咁肆意咁样样，系将你变成深圳嘅一部分啊嘛。 同埋佢唔会嘅，佢玩得结束一党专政嘅一家嘢咧，佢已经去到好尽噶啦。佢真系要差唔多成系20个人咧，系 DQ 晒嘅。佢唔敢咁做嘅，佢而家系空嚟嘅咋，透过谭耀宗把口嚟试水温，试水温。因为佢知道你开始，佢嗅觉到啦，佢实际捉摸到泛民主派咧系惊嘅，自从 DQ 嗰下嘢之后， 嗯， 你谂下，就算姚松炎都好，虽然我知佢真系冇讲嘅。但你都唔需要煞有介事喺佢未 DQ 之前话猛话自己冇讲过呢样嘢，冇讲嗰样嘢。如果我嘅 present 就系咩？即使我冇讲过都好啦。有时我即系我都口快快，有时讲嗰啲嘢都唔记得咗嘅。咁啊点咧？咁点先？喂，而家共产党系咪咁样啊，大哥？喂，我讲呢啲嘢系咪 poppy？ 系我嘅选民去决定嘛？唔系你老细帮我决定嘛，大哥？选民唔投我票，咁咪即系我讲嘅嘢唔啱听咯。喂，你又俾我玩嗰个民主制度，系咪？你而家系即系鸟笼嘅民主俾我哋玩。嗱，我哋开始中计噶啦。即系我点解咁紧张去讲即系结束一党专政呢下咧？我唔系因为即系特别对呢个议题咧系上心咁简单，而系在于人哋系步步进逼。是逼到我哋卖墙角，因为知道我哋好紧要个位置。但系你谂翻一层，当你同佢玩沙蟹嘅时候，究竟你唔俾我选，再严重啲啊？定系还是我讲完之后你 DQ 我严重啲？两样都严重，不过系佢，唔系我。 但問題我哋喺佢即係喺議員被 DQ 之後，我哋係冇俾到一個嚴重後果中共睇啊嘛，而反而係我哋騰咗，係因為策略或者戰術上面錯咗呢一步，先至俾到個機會佢步步進逼嘅啫。但係點樣反擊下一步？即係點樣攞翻個勢翻嚟？呢一個先係大問題啊嘛。 唔係呢個係我哋需要即係深切咁反思。即係喺呢啲問題上邊咧，我哋開始唔一致，因為我哋真係確實係碎片化曬。所有黨派在這些這麼重大的問題上面，我們都是未久經考驗的，即不是久經考驗的共產黨戰士，因為久經考驗的共產黨戰士其實在意識形態上面，在這些問題這麼重大的問題上面，我們是不能夠讓步的。不是我們做節目，你可以有這個意見，他有這個意見，我有這個意見，可以大家亂吹。喂大佬，你是一個反對黨來的， 不好意思，當然是派的，成也再犯，败也再犯，个问题亦都喺呢一度啊！ 你个反对派喺啲基本嘅问题上面冇可能冇共识嘅，派钱可以，派钱可以，因为嗰啲系具体嘅政策嘅執行嘅问题，大家背后有不同嘅意识形态，大家有左派有右派，喂，但系呢啲系作为反对派嘅基本原则同价值同埋 core values 嚟噶嘛，核心价值嚟噶嘛。有乜可能反应唔到啊？人哋问你嘅时候，点解要翻去讨论啊？讨论啲乜嘢啊？ 咁嗰个人， 我唔系净系问阿钟嘅问题啊，包括问我自己，我讲咁大声，希望自己记住，有乜嘢好讨论啊？系咪讲下都唔俾啊？有冇搞错啊？喂，我真系有行动去决出一党专政，你话我真系搞革命啦、啊？即系你可以咁焗我嘅去讲嘅，咁我讲下唔俾啊？喂，我唔觉得一个民主嘅中国或者民主嘅香港系会由一党去专政嘅噃，呢个系逆世界潮流嘅，呢个违反每一个人平等嘅政治权利嘅。答完啦系嘛？仲有咩讨论啊，大哥？不过今年六世都好嘅，俾人妈妈完之后咧，就一定结束一党专政系。如果我系支联会常委，我就建议呢个做主题嘅条。司徒华都会，我估啊，如果当年司徒华，一定出嚟同你顶，所以司徒华系受人尊敬有道理嘅，喺啲咁重大敏感嘅政治问题上面，佢嘅企位一定系最准嘅。我估如果司徒华做主席咧，一定系攞一个吹啊！你 DQ 晒我廿几个，睇你大镬定我大镬啊！仲多人去啊，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原本都冇议题啊！29周年准备等30周年㗎喇。得掂啊，多谢你共产党。你咁讲啊，我就咁摆。 仲要攞毛泽东字体嗰下你仲过瘾。 你死唔死话俾你听。因为毛泽东讲㗎嘛，结束咗党专政。 係啊。 佢嘅口号嚟㗎嘛，屌我哋跟佢搵食㗎咋大佬。我鬼识作呢句嘢啊，屌冇老毛嘅话。即係所以司徒一定会咁讲。 嗯。 所以你有时话啲友点解怀念司徒华？我就唔系好怀念嘅啫。即系实际上，但系咧，你俾我估，佢嘅政治智慧咧，系会动更大力嗰支旗。 唔系，佢亦因为咁样， 基本法嘅问题上边，佢都会动。嗱，港独嗰啲佢唔信，佢梗系唔会啦。本土嗰啲佢都唔会啦，自决嗰啲佢都唔会啦。但系佢自己噏过嘅嘢，佢信嘅嘢，佢一定义无反顾同你顶。再加上届时冇事，而家有事，你一早有事啦，不如97年嗰刻应该有事嘛？烧基本法已经烧完啦，结束一党专政几年啦。嗱，你一系就嗰阵时候 DQ 我，好啦，我而家做廿年议员，你而家先嚟同我讲，你而家先行路打倒褪，将我哋过去嘅政治信念嚟秋后算账。 咁係因为有呢啲记忆嘅人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嘅啦嘛，你諗下喂剩返 嗱，我觉得佢咁嗱，我虽然上个礼拜二冇做成债呢，但我睇到阿世良个题目呢，佢话係我嚟針對长毛嘛， 嗯， 准备 DQ 长毛嘛，嗱我唔知係唔係， 嗯， 但我觉得唔淨只係 DQ 长毛咁简单， 一石几鸟㗎啦， 一石成债人㗎啦，同埋呢，我既然封得你呢一个港独自决呢，我顺手封埋你呢个一党结束一党专政，即係关心中国嘅民主呢条线啊， 嗯， 你明唔明啊？ 除咗分裂祖国之外，因为自决同埋港独嘅分裂祖国嘛，跟住结束一党专政，咪即系你香港人参与中国民主运动咯。我封埋你呢度条路嘛，咁你赢晒啲席位都冇所谓啦。 咪最正系支联会成为呢一个嘅香港非法组织啊嘛，往后。 咁佢系未必为你玩到咁尽。 唔系噶，随时系要玩到咁尽。 唔系佢想你咧，系自我阉割啊。 啊，佢见到你惊嗰个样咧，见到你心虚嘅样，就最开心啊。 喂，老实讲，我系佢都笑出嚟。屌我求其噏下，仲揾个流罗啱啱做人大常委条友去贼佬试下你沙煲，哇！你包定阵脚大乱 啊，好明显 先嚟一个阵脚大乱，请个港台都讲错。 好明显系贼佬试沙煲啊，因为咧嗰、那个除咗阿谭耀宗之外咧，有一个人咧就系、是、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叫陈思喜嗰条友咧， 又关佢咩事啊？大佬，澳门中联办 系咪？因为佢都开两会嗰阵时讲嘅嘛，唔知点解关佢事啦。咁啊，总之问到佢咧，就系、是、因为佢系人大委员会，唔系佢系嗰啲咩基本法委员会嗰啲人嚟嘅，好似系。咁佢就讲，据佢理解，据我理解，叫结束一党专政嗰啲人咧，就应该唔选得嘅。嗱，佢都戴咗两顶头盔嘅咯。 据我理解， 据我理解咧。应该啦，系咪？如果你系权威嘅话，点解你要戴两顶头盔咧？系咪？所以其实呢个好明显，佢嗰个 body language 好话俾你听，其实佢系贼佬试沙煲，所以你系更加唔应该惊，更加要据理力争。尤其讲真，即系 唔系？其实咧，点解头先我讲话你连两次失手咧？第一个失手就喺电台里边阿钟咁答啦，我又唔知点解问佢，因为可能佢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支联会常委。二咧就喺个记者会里边咧，塌晒 Q 嘛。如果佢第一役咧就已经顶咗就冇事噶啦。 所以咧，真系 第一役就话呢个问题，我哋唔需要讨论嘅。我哋嘅立场从来都好清楚。我哋过去嗰29年嚟咁挨，未来嗰29年都会系咁挨。斯文啲咪得咯，唔需要好似我哋青筋暴现咁啊，大哥。 所以如果可以嘅话，我都想收翻我投俾阿梁耀忠嗰张票嘅，大佬真系。 你成差日都投错票喎，你发觉而家啲大佬。 唔系啊，唔系啊，咁阿毛哥系佢选咗立法会之后，我年年都投佢。除咗 唯一呢一票系冇失猪交臂之外， 非常之失望，真系。唉，喂，好啦，咁我留翻多啲时间咧，我哋讲下呢一个派钱啊。 好， 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